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773面啊，773面最后一句看起啊，773面，这是一个小段啊。盖以信愿持名之法，心作心事，果觉因心果故得道解。这是经文，佛为我们说，常念不绝，则得道解啊，得道就非常快速了啊。那么信愿持名，这是净宗修学的三个重要条件，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并不简单。为什么？古人比较容易啊？为什么呢？他真心真能理解啊，真愿意往生，于是那个持名念佛的效果就不可思议了。现在人没有这个根性，啊，虽然在净宗学了很多年，甚至能讲净土三经，到最后往生的时候啊，真成了问题啊，不知道到哪道去了啊。这个原因呢，不是信念行有问题，问题完全在我们自己。要知道大乘佛法净宗并不例外，它建立在净业三福的基础上。净业三福头一句跟我们讲的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一条是根本的根本。今天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孝子，对父母都不能尽孝，对老师哪里会有诚信？我们这一般的心叫杂心啊，乱心啊，这种心信愿持名比不念好啊。说是真正有效果不敢说，必须晓得事出世间法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佛法是师道，这个诸位一定要清楚啊！认真来说，佛法不是宗教， 佛法里面没有一个主宰的神，没有造物主。啊，佛是老师。啊，印度人称佛陀，中国人称圣人。很接近。啊，圣是聪明正直。啊，对于宇宙人生他明了，他不迷惑。啊，通达。能讲清楚讲明白，这称为圣人。那么佛这个字从印度翻过来的啊，意思是觉悟，对于宇宙人生万事万物他完全觉悟了，明白了。你看跟中国圣的意思相同啊。啊，为什么不当时翻译不翻作圣呢？用佛这个意思含多义，他的意思很多，比我们中国圣人的意思还广泛，所以用音译再加以解释。啊，所以他不是上帝，他不是造物主。啊，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的一生行矣，他是什么身份？用现在的人的说法，他是一个教育家。啊，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啊，为什么加多元化？他教学不分国籍，不分种族。啊，也不分宗教，啊，任何宗教信徒乃至于传教师跟释迦牟尼佛学习，释迦牟尼佛没有叫他改变宗教。啊，因为信仰宗教跟释迦牟尼佛教的是什么东西？教的是智慧。啊，通通可以接受。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当时有很多宗教传教师，啊，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啊，智慧能帮助你解决问题啊！啊，教育跟任何都不会发生冲突，尊重宗教。啊，不反对宗教。这个我们首先得认识清楚。啊，我们跟释迦牟尼佛学习，就是求什么？两个字，一个是智慧，一个是福德。所以，皈依佛二足尊呢，这个二就是智慧跟福德。啊，这两样都圆满了，那就叫成佛了。智慧圆满了，福德圆满了，怎么可能圆满呢？这就是问题了。啊，可能。啊，这个事情佛知道。佛知道宇宙怎么来的。啊，佛经上讲宇宙的缘起跟现代的科学可以说已经几乎完全相应了。啊，佛认识一个东西，在哲学里面讲啊，宇宙万有的本体。这个本体啊，一直到今天哲学家都在摸索，很多种讲法，没有办法讲得圆满。啊，佛是怎么知道的？啊，《大乘经》里面告诉我们， 这桩事情为正方知，你的正德他用什么方法证呢？禅定，或者是放下吧，放下大家就更好懂。啊，每个人都有自信的，自信是一了，不是二了。所以佛经上把自信比喻作大海。那我们的自信是什么呢？我们就大海里的七个水泡，在楞严经上佛说的比喻。啊，水泡没有裂开，你认为有个我在；水泡要是破了，就是大海，才知道大海才是自己。啊，但是水泡没离开大海，啊，大海也没妨碍水泡，是一不是二啊。所以佛教讲啊，十方三世佛了，共同一法身。一个性海啊，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中国老祖宗也了不起，告诉我们本心本善，这个意思跟佛能结合得起来呀、啊。性本善，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善是赞美的词啊，心性是圆满的啊。六祖慧能大师见性，性是什么样子？他用五句话来形容它：自性是清净的，从来没有染污过，那本性呢、啊？染污的是什么？染污是意识。啊，阿赖也是染污的，阿赖也是妄心，不是真心。啊，在一念不觉的时候，从真心里面起了一个阿赖耶，阿赖是迷。啊，阿赖耶有三细相，今天科学家很厉害，把这个东西找到了。啊，阿赖耶的业相。科学家称它做能量，阿赖耶的转向，科学家说它是信息，阿赖耶的境界相，科学家讲它是物质。这三种现象自性里头没有，但是自性能生万法，能现这个现象啊，所以今天的科学跟哲学能够发现这个问题，师尊在经上说过，我们用意识就是思考想想啊，用这种东西去研究去观察，只能观察到阿赖耶的三细相，现在被他们真的被他们观察到了啊，自信观察不到。为什么？自信没有现象。啊，自信本自清净，自信不生不灭。自信本自具足，虽然具足，它不现。啊，佛家讲隐现。它在隐的状态，它不现。所以它什么都没有。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所以不是物质现象，我们眼耳鼻舌身接触不到啊；不是心理现象，我们第六意识接触不到，第六第七都接触不到；不是自然现象，阿赖耶也没办法啊。其实阿赖耶的见分就是信息，阿赖耶的相分就是物质啊。佛法是哲学，是科学，本体是什么？ 本体是自性。啊，自性在哪里？遍一切处，一切时无处不在呀。它是万事万物的离体。啊，有事一定有个理，有相一定有性，有体性。啊，性相是一不是二。性在哪里？从相上你能见到性，你就开悟了。如果着相呢？着相见不到性。啊，立一切相即一切法。啊，立是不执着。啊，佛教导我们，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就见到了。啊，起心动念太微细了，我们不知道啊。啊，极其微细的念头，而且它的频率很高，就是速度很快。啊，大经上说，这。极其微细的念头，八地以上菩萨才知道，就是那么深的定功才发现。所以科学家了，方跟这个佛法方法不一样。如果他修定，他就见到。啊，他要不修定，用思考，用六根、六识，啊，这个用科学的仪器，对外。只能看到宇宙的边缘啊，对内呢能看到阿赖耶，这是它的极限啊，超越这个极限呢它就看不到了。这佛经上讲得清楚啊，佛经不但是高等哲学，是高等科学。啊，德国的普朗克一生研究量子物理学。啊，这个可以说是把阿赖耶找到的时候，他是一个最先发现的人。啊，他研究物质。物质究竟是什么，这个他搞清楚了。啊，你看他的报告，他的结论。是根据他一生的研究啊，研究这些原子啊、粒子到些量子，这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那物质到底是什么呢？物质的基础是意念。佛法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就心想就是念头，是从念头生。啊，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所以物质这个东西存在，就是你的念头没断。如果你的念头要是断了，物质就没有了。啊，物质确实像我们电视屏幕里这个画面。啊，我们把开关按钮关住，这个屏幕上影像全都没有了。啊，你是开着的，你就晓得这个画面怎么来的。画面是电波，无线电波传达的，而且这个速度非常快。啊，那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的意念快到什么程度？啊，这一弹指，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单位是百千，百千是10万。100个千的，32亿乘10万，320兆啊！这一弹指啊，就是这个波动啊，有320兆个频率在波动，产生物质现象啊，先有精神现象。那个佛讲嘛，啊，这个一念不绝。 阿赖耶出现了，阿赖耶的业相就是一念不绝，那就是能量，就是波动，就这个频率，从这个频率里面产生了转向啊，也就是见分啊，精神现象啊，这个东西是染污的，不是清净的啊。我那时叫染污意，它是染污的根源啊，自信清净心没有染污。什么时候？我们现在没有染污，纵然造作恶业多阿鼻地狱也没染污啊，染污的是阿赖耶，根源是第七识。啊，第六意识的分别啊，物质现象出现了，阿赖耶的相分出现了啊，阿赖耶的相分出现什么？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整个宇宙出现了，万物出现了，我出现了，我跟万物同时出现的啊，这一念不绝了啊！虽然这个次序有次序的，一点都不乱，但是速度太快，没有人能发现的。可是佛说了，八地以上，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华严经给我们说，菩萨52个阶级啊，52个阶级就是这定功啊。前身52个不同的阶段啊，到八地这是最高的了啊，8、9、10等觉妙觉，这5个位置上就清清楚楚，限量境界啊。科学跟哲学所探讨最后的问题就是这个东西啊，科学家告诉我们，他们能发现的宇宙，宏观宇宙，只能看到10%，还有90%不见了。我们听到这个话，我们明白，那90%到哪去了？回归常寂光，回归自信，回归自信，你找不到。啊，所以到最后等觉到妙觉，妙觉就跟自性融合成一体了，圆满的回归了啊。到那个时候经上讲，言语道断，心行出明啊，特别着重后头这一句，心行出明，就是我们心行达不到，想不到，接触不到了啊！你从这地方看，佛经都不是宗教啊，宇宙从哪来？给你交代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它不是真的，全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六道是假的，十八界也是假的。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图也不是真的。什么东西真的？常寂光是真的，就是说本体是真的。啊，为什么它永远不变？啊，十报庄严图真的是无量寿，这寿命很长。啊，古人又讲，这个无量寿是有量的无量，不是真的无量。啊，它多长呢？华严经上告诉我们，3大阿僧祇劫，什么个道理？是因为圆教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无明是什么？起心动念， 无明破了，就是不起心不动念的。我们想，不起心不动念，那是平等的。初住菩萨不起心不动念的，是住是心是回向是地等觉妙觉，都是不起心不动念的。哪来的41个阶级？所以他们讲的这41个阶级，不能说他有，也不能说他没有。你说他没有吧，他无明习气没断，无明断，不起心不动念。不起心不动念的习气可不没那么容易断得了啊！啊，也没有办法断，是此处用不得力，不像见思习气，见思习气有办法断，尘沙习气也有办法断，无明习气没法子断，就随他去吧。时间长了，自然就没有了。要多长时间呢？3个阿僧祇劫，就无量寿啊！3个阿僧祇劫之后它就没有了，这习气真断了。这个习气断掉之后就叫妙觉啊，所以等觉还有那么一点点还没断，妙觉呢完全断干净，断干净十报头就不见了啊。什么现前呢？常寂观现前啊，圆满回归到常寂观啊。那这个我们晓得，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他习气带住成佛了。他知道有常寂观，没有法子回去啊，因为带着习气啊，必须习气完了之后回归常寂观，是真正的无量寿。常寂观没有形，没有形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啊。那个时候身跟土啊，常寂观净土啊，这个身土是一样不是二，多大呢？变化界虚空界，没有形象啊。所以没有形象，它灵明到极点。一切众生心里头要有念，他全知道啊，他们又不知道的。这就是贤首过思，在他一篇论文叫《修华严奥旨望经还原观》上说的3种周边啊。我前几天有个同学送我一本书叫《无量之王》，哎，很有味道，跟这3个周边很接近啊。但是华严经讲的比他清楚啊，认可物质精神啊，我们起个念头这是精神，物质它虽然没起念，它是波动现象，这个频率它没断，没间断，它永远不断。它要断了的话，它就见性了啊！一断就见性了，它没有办法断啊！所以这一个动啊，一个波动现象，就是一念的这个能量，立刻就周边法界，比光快得多啊！太阳光到地球要8分钟啊，他这个念头才动，就周边法界啊，变法界虚空界全知道了，叫自信知道了啊。 这一个波动起作用，出生无尽。所以整个宇宙啊，刹那刹那在变化了。前一年的宇宙跟后一年的宇宙不一样啊，不是一个啊。这很难懂，很难懂啊。啊，而且念念都是含容空有啊，每一个这个微细的念头，这微细念头如果我们要计算，现在嘛用秒为单位啊，一秒钟能弹几次啊？我相信有比我弹得快的，我能弹四次，至少你能弹五次，五次那这个频率是多少啊？1600兆啊，也就是一秒钟它的频率，波动的频率是1600兆次，那一次就是一个念头，就是佛大乘佛法讲的一念，那么短的时间啊，一秒钟是1600兆个念头。精神现象、物质现象、自然现象都从这个波动里的产生。现在科学家没说到这一层的啊，所以这个不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做不到啊。科学家如果把妄想分别执着一放下，他就见性，他就成佛了啊！真的，他可以入十宝庄严土啊！但是无明习气那是很不容易断掉的啊，必须在十宝土里头去住上三个阿僧祇劫，自自然然回归常寂光。啊，这佛教的本质啊，你说它是什么？啊，释迦佛是自性变的，我们这个身体也是自性变的。啊，我们对佛怎么看法呢？阿弥陀佛，自性弥陀，极乐世界唯心净土，是我们自己心性变的啊。跟我们是一体啊，这关系都密切啊，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个体，自他不二啊，生佛不二，众生跟佛不二，他是觉悟了，我们这是迷惑，现在才在经典里面得到这些信息啊，得到这信息，这叫解悟啊！明白了，有这么回事情。但是你要是不正的，虽然解了，你用不上啊，你还在六道里头搞生死轮回啊，这错了，错了还在错搞下去，那就更错了。如何能从六道轮回里面超越了？我不搞这些玩意。那么所有法门里头唯一能帮助我们的就是净宗啊，净宗，净宗的好处是我换个地方修行，这六道里头太难了，这环境不好啊，换个地方。六道好比自修啊，升到极乐世界好比上学，那是个学校，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西方极乐世界看成一个学校，真的是学校。你看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这一本是最详细的啊，没有看到极乐世界有政府，没有说到极乐世界有国王有上帝，没有 没有说到极乐世界有四门工商，都没有啊。千言万语只告诉我们，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人，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老师是阿弥陀佛，学生是诸菩萨啊。学生有高阶、中阶、低阶的啊。高阶是菩萨，中阶是声闻缘觉，低阶的是人天。凡圣同居土是低级的，好像小学啊。方便有余土是中学，十报庄严土是大学，学校啊。啊，往生到十报土是大学生，插班进去的。啊，往生到方便有余土是中学。啊，我们没有那个能力，那真是不容易。啊，但是我们上小学那是决定可靠，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这三土啊，啊，长吉光土，你到这边去，肯定契入长吉光，所以去到那边去是寿命是有量的无量。毕业的时候是无量的无量，真无量寿啊，它不是假的，不骗人的 啊是从有量达到无量。但是要怎么修？印光大师说得好啊，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今天谁有沉浸的心？沉浸是什么？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尊师重道啊。这个心现在没有了。现在人不孝父母，现在人不敬尊，不尊重老师，那你也是听经，听上一百年，你都不能入门。最关键在自己，这真是个难关啊。在早年，这个早年至少是80年前啊，民国初年的时候，人还懂得孝顺，懂得尊师重道。大概在民国20年之后啊，就没有了。20年之后，私塾改制了，改成短期小学，课本完全变了。啊，古圣先贤的东西不教了。啊，也就是说，孝悌忠信不教了，尊师重道不教了。啊，但是不教，那个时候人还都晓得，都还尊重。啊，抗战之后完全没有了，痕迹都没有了。这个东西是我们最担心的、最忧虑的一段大事啊。啊，传统东西，佛法怎么能够承传下去？要找孝慈先生，到哪找？要真正找到尊师重道。我这个年龄很幸运，生在安徽庐江。为什么说幸运呢？那个地区是明清桐城派的发源地，所以文风很盛，就是 读书的风气很盛，你乡下小朋友很少不读书的，那都上私塾啊，啊，这个农村里几个村庄就有私塾，啊，我还上了几天呢，啊，沾了一点边缘呢，我记得应该是6岁的时候。进学校，学堂，学堂是在祠堂里面，啊，晚市宗祠，说亲戚家的祠堂，啊，那个里头有私塾，啊，念的还是古老传统东西，啊，《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啊，《系世贤文》，念这些东西。啊，我记得学生好像有30多个人，年年我们是最小的，60、70岁最小的，啊，有15、16岁的，啊，一个教室啊，啊，进学堂那一天，啊，父亲带着我进学堂，带了一些礼物送给老师。速修啊，祠堂里面的礼堂就是祖先的祭祀的大殿啊，用个板子隔起来了，供了一个牌位，孔子的牌位，上面写着大臣至圣先师孔夫子之圣位啊，那几个字我都认识了。啊，老师站在孔子牌位的旁边，同学站两边。啊，进去的时候，我父亲在前面，我在后面，向孔老夫子的牌位行最敬礼，三跪九叩首。啊，拜完之后请老师上座。啊，老师坐在孔子牌位下面。我父亲带着我向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再送上一点礼物。这么隆重啊。你说学生能不听老师话吗？我爸爸对他三跪九叩首啊。啊，这是什么？这是教学啊，教小孩尊师重道是这么教的，说没用处啊。啊，学生每一个学生进学都要行这个拜师礼。那么同学站在两边，他看多少遍了？啊，我们先进去，再有后进去的时候，我也站旁边也看到了，这个印象多深。啊，老师教学生孝顺父母，父母教学生尊师重道，才能把这个学生教好。现在这种教学没有了。啊，抗战期间，那就是一般学校了，可是老一代的人都受过传统教育，都知道啊，所以在学校念书跟同学们这个吵架打架，老师出分啊，罚跪，那时候有体罚，罚跪啊，回家去啊，哭哭啼啼回家去，父母问怎么了，被老师处分了，罚跪了，打手心了。我的父母第二天一定买了礼物啊，到学校去感谢老师。 啊，以后我们就学乖了，被老师处分了，回去决定不说。啊，说什么？我父亲又要买东西去送老师。现在没有了，你说怎么办？传统东西一定要真诚恭敬心才能学到，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十分诚信得十分利益。如果没有诚信，心念行讲得很清楚啊，心念行没有真诚恭敬啊，有名无实啊，得不到啊。啊，所以这十个宗派密宗啊，密宗很有道理。啊，密宗进门先叫你磕十万大头。叫你拜佛，叫你拜十万拜，然后再叫你。非常有道理。十万大头磕下来之后，你心平气和了。啊，能把你那些不好的习气的时候都收拾收拾了。啊，不是没有道理啊。所以规矩不一，你怎么能学到东西？就我们今天看到这一句经文呢，感受很深啊。啊，我这一生当中，年轻的时候生在抗战当中，啊，有四年没念书啊，失学啊。啊，虽然失学，我还是喜欢读书，我懂得尊师重道，对于凡是从事教育事业的人，我们都会特别尊重。啊，所以我遇到方东美先生，遇到张家大师，跟李炳南老居士，啊，得到老师的爱护指导，凭什么？就凭那一点尊师重道，啊，要没有这一点东西的时候，人家不理你，他肯教你吗？啊，现在就找像我这样这个心态的人找不到了。啊，我们以前给老师写信，规规矩矩的，八行小楷啊，恭恭敬敬的。啊，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人给我写信，很潦草，也看了半天，这什么字看不出来。那在从前，老师看到你写的这个，早丢到自治楼去了，不回你了。啊，我跟方先生认识，没人介绍，我自己写信给他，啊，我寄了一篇文章给他看，啊，一个星期他回信给我，约我到他家里见面，啊，见面之后面谈，啊，我的目的没有别的，啊，对这些很爱好，希望能到学校里旁听他的课程，就求这一点。啊，面谈之后，老师告诉我，可是现在的六十年前呢，整整六十年前呢，是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啊，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很难过，老师拒绝了。 啊，当然态度显得很沮丧。啊，大概我们沉默了五六分钟，老师就说了，就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到我家里来，我给你上两个钟点课，我的课是在他家里上的，家里小客厅小圆桌，我们一对一，做梦都想不到啊，我们没有交一分钱的学费呀。啊，怎么可能这样教法？凭什么？就是诚信。大概我想，方老师一生还没有遇到像我们这样诚信的学生。那初中没有理由啊。啊，那这一点诚信心呢？就是父亲带我上学的时候，给老师刻了三个三跪九叩首，就是那里学来的。啊，对老师不能不尊重啊！我们今天讲传统文化，讲大乘佛法。今天碰到难题就是这个，这个难题怎么办？这个能从小教的，现在我们从小没人教，基础没有了，都学会功高我慢。啊，这大问题了。啊，下面这一句，心作心事，这是理，这真理。啊，这一句是出自观无量寿佛经，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啊，把两句合成一句了，心作心事，这理呀。啊，是心是佛，就是佛常讲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本来是佛，啊，孔夫子所说的“人心本善”呐，啊，“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中国几千年教学的一个基本的概念，肯定人心本善，肯定。众生皆是佛。那问题是，问题就是你愿意做什么？你愿意做佛不难啊。你不愿意做佛就没法子了。愿意做佛有做佛的方法。愿意做菩萨有做菩萨的方法。啊，愿意升天，愿意做人都有方法了。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你想所做什么都行，为什么呢？阿赖耶识你有种子，你有因啊，你的因很圆满，样样都有，没有一样欠缺啊。我今天要拿一个种子，我就培养它，让它发芽茁壮开花结果啊，这是你自己可以选择。当然在十法界里头，究竟圆满是作佛啊！释迦牟尼佛是王子啊，他不愿意做国王，他愿意做佛啊！世间人求功名富贵啊，国王是到头了，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啊，这富贵到了极处了，不要做佛才真的圆满啊！不做佛，免不了轮回啊！啊，这些事情 大乘经教讲得太清楚了，太明白了。啊，我们真的想做佛，你就依这部经。啊，这部经，我们可以肯定，在末法九千年，啊，我们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释迦牟尼佛出生是周昭王24年。啊，从中国历史上记载，佛灭后到今天，啊，老一辈的大德都用这个纪念，啊，像虚云老和尚，过去的在香港的这个谭旭法师，啊，他们都用这个纪念，到今年3038年。啊，跟外国人讲的不一样，外国人是2500多年了，相差600年了。啊，这个用不着去重视它，这个无所谓的。啊，末法9000年，什么方法真正能帮助众生做佛呢？只有这一法。为什么84000法门，任何一个法门都得要断烦恼，才能证菩提。只有这个法门可以待业往生，啊，能够不要断烦恼，但是烦恼能扶住，你能把烦恼控制住，不起作用，就能往生。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断太难了，啊，福就容易多了，啊，福烦恼这个方法，生凡圣同居土。可是极乐世界很奇妙，极乐世界是怎么成就的？怎么来的？经典上有极乐世界的历史啊，怎么来的？这是也在多生多劫之前的阿弥陀佛他生在这个世界，身份是国王啊，当时有释自在王主持啊，国王常常听佛讲经，觉悟了，放弃了王位，出家修行啊。自在王给他起个法号叫法藏，叫法藏比丘。这个人善根深厚啊，他发48愿。愿发了要兑现了，不兑现是假的，空愿了。啊，48愿，愿愿都兑现了，修多久呢？5劫。经上没有说小劫，没有说中劫，那就肯定是大劫。5大劫，这么长的时间，把48愿修成了，所以极乐世界是48愿功德的成就啊，因此极乐世界没有人设计，没有人施工，自然成就了，这话不可思议。可是像这种事情真有啊，在我们这个世间，欲界6层天，第5层天化落天，第6层天他化自在天啊，这两层天的成就跟极乐世界非常相似， 啊，这两层天不是四十八愿的成就，功德成就。是上上品十善，跟未到定的成就，不对，他修禅定，禅没有达到初禅，达到初禅，他就到世界去了，他不在欲界了，所以未到定，他有禅定功夫，没有达到初禅。啊，是这样的功德成就啊！啊，我们不是说福德，福德的成就，福德能够成就这样的境界，那我们就晓得了，弥陀无界修行功德成就啊，那还有问题吗？啊，善业福德成就，要造恶业呢，恶业也能成就，也是自然的。啊，造十恶极重的是恶业，经上讲无逆十恶，地狱现前的，地狱有没有设计？没有，有没有施工建造？也没有。啊，我们从过去朱金周老居士告诉我。他的岳父章太炎先生啊，在世的时候曾经做东岳大帝的判官，大概是临时代理，做了一个多月啊，每天晚上就到东岳大帝去办公去了，上班去了，天一亮就送回来了，很辛苦啊，日夜都不能休息啊。啊，好在时间不长，在一个多月。啊，判官的地位很高，相当现在讲的秘书长。啊，东岳大帝的秘书长啊。啊，他是学佛的，他很慈悲。有一天跟东岳大帝建议，这个地狱炮烙地狱，啊，把这个铜柱烧红，罪人就抱这个柱子。啊，这个太残酷了，不人道啊！能不能请东岳大帝把这个刑罚废除？啊，东岳大帝，好吧，你先去看一看，派两个小鬼带他到现场去看。到现场之后，小鬼哥到了，他看不见，这恍然大悟，业力变现出来的呀。不是人造的、啊、这个与东岳大帝不相关的、啊、与阎罗王不相关的、啊、是你自己业力变现的，好比什么，就好比做梦，梦是谁设计的，是谁在那个施工建造的，没有，梦是你阿赖耶识的业系种子变现出来的。啊，我们从这些浅显的常识里面能够引申，肯定极乐世界的成就不是人工的，没有人设计，没有人规划，没有人施工，啊，是功德自然成就。啊，我们对他不怀疑，信心才能坚定啊。你对他怀疑的话，这信心就有问题。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信是事出世间一切善法最基本的底线，这个底线也是破掉了，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佛在经上赞叹呢，信为道源功德母啊，这信心多重要。 啊，我们对古圣先贤没有信心。今天说老实话，对自己没有信心，对父母没有信心，对兄弟姐妹没有信心，夫妻两个彼此互相都有问题，都怀疑，这怎么办？对祖宗更没有信心了。啊，对古圣先贤，那过去了，那是旧时代的了，怎么能相信他的？啊，对佛菩萨没有信心，这就难了，麻烦就大了。啊，这种的业报所感得来的就是灾难。这灾难怎么来的？灾难就这么来的。我们今天对老祖宗、对古圣先贤、对佛菩萨有坚定的信心，这灾难就没有了。啊，凭什么？现代科学家告诉我，跟佛讲的一样，一切法从心想生。现在科学家慢慢发现了，意念的能产生巨大的能量，这个能量可以改变物质世界。啊，特别他提倡这集体的意念能改变的。啊，日本江本博士啊，在琵琶湖旁边做了一个实验，他找了350多人，集体350多人，用一个意念，这个意念实验的时候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请大家把所有一切念头统统放下，什么都不想啊，让自己恢复到清净心，想一个念头，大家想一个念头，湖水干净了，我爱你，口里念这一句话，心里想这想这桩事情，面对着这个琵琶湖20多年，这个地区很脏很乱，气味很难闻，啊，做这么一个像祈祷似的实验，3天之后，这个地方的水真的干净了，气味没有了。啊，保持了半年。啊，日本媒体都报道了。啊，这是什么？临时放下了，产生这样的效果。啊，修净土的人，我们临时不行呢，我们要长远的方向，那就是真的把极乐世界搞清楚了，把阿弥陀佛搞明白了，也丝毫不怀疑了。我从今天起，我念念就念阿弥陀佛，我心里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全放下了，我一心一意就是要往生，就是要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做阿弥陀佛的学生，除这一念之外没有第二念，你的信愿行就产生巨大的能量，这个能量会给阿弥陀佛相应，这能量接通了，那个时候就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样念佛才有效啊！啊，去感应道教啊！啊，不能怀疑啊！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念佛的心态，他说：“都是六根，净念相继。”都是六根是修心啊！啊，眼不是不见色， 要把色相放在心上啊，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口肠胃都不放在心上，一切随其自然。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就像中峰禅师系列法师里头所说的，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这个方法50年前李炳南老居士常常教导我们，真想到极乐世界你们要换心啊，要换心。怎么个换法？把心里拉杂东西放下，把阿弥陀佛请到心里来啊，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心。李老师教我们怎么做法啊，真换过来了，我们看经就能看得懂了啊，字字句句有无量意，其味无穷啊，能看得出来了。那为什么心生法嘛？啊，心生则法生。不是没有道理，一切法从心想生的。我今天心想是阿弥陀佛，这经是阿弥陀佛说的啊，是释迦如来说的，我心里头真有佛你就能全看懂啊。你心里没有佛的话，你这字字句句你只看到表面，你看不到所谓文字之外的奥秘，你看不到啊。啊，国觉因心，阿弥陀佛是果佛，证到圆满的果报。啊，果觉就是阿弥陀佛，用阿弥陀佛做我们现前因地心，这个方法妙极了啊。但是关键呢，我们心里是不是真的就是一个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这就没东西了啊。你真这样做得到就快捷了啊，快到什么程度啊？阿弥陀经上说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宋朝银阔法师念佛3天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啊，盈科是个破戒的比丘，不守清规啊，但是他有一点长处，他相信地狱，相信自己所作所为一定堕地狱，怕地狱苦。啊，找这些同参道友向他们请教有没有办法救他啊。有一个同参给他一本往生传 叫他看。他看了之后痛哭流涕，人家都往生了。啊，自己想想造这么多罪孽，发了一个狠心，啊，把疗房的门关起来，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啊，也不吃东西，就一句佛号，拼命念，三天三夜，差不多他要快念倒下来了，哎，阿弥陀佛现前了。这感应啊，这真心啊。啊，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等你命中的时候我来接引你。他很聪明，跟阿弥陀佛要求十年阳寿不要了，我现在跟你走。为什么呢？因为自己劣根性很重，经不起诱惑，这个十年不知道又做多少恶业，不要了，现在就去。阿弥陀佛点点头啊，说好吧，三天之后来接引你。真的，那为什么当时阿弥陀佛不带他走？我们能想到要让他表法，做个样子给大家看看，那当然是这个意思啊。他房门一打开，告诉大家，我见到阿弥陀佛了，三天之后往生，庙里没有一个人相信啊，你哪个是造这么多恶业，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好在三天不长，看你三天往不往生啊。到第三天啊，扩松的时候要求大家今天念弥陀经念佛送他一程啊，大家也都欢喜啊，念弥陀经念阿弥陀佛送他，大概一刻钟，中国古时候一刻钟是我们现在的半个小时。他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别人看不见，他看得见，阿弥陀佛来了啊！我跟阿弥陀佛走了，跟大家告辞，他就走了，没有生病啊，没有任何痛苦啊！啊，这个事情记载在《往生传》，在《圣贤净土圣贤录》啊，这绝不是假的。啊，他为什么能成功？也就是生死关头，他知道我不往生肯定堕地狱。啊，下定决心非往生不可。啊，能够不眠不休三天把佛念来，证明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是真的不是假的。问题你真的想不想去啊？如果我们这个地方念佛堂挂个招牌，到这来念佛三天三夜就往生，看看有没有人敢来，大概一个都没有了。我这人打佛七七天保证你往生，肯定一个人都没有。说是一桩事，真叫你干的时候他不来了，这还得了？七天就死了，这事情我不干。你看心口不符合嘛，啊，我们的毛病你看马上就揭穿了啊，不是真的，一定要正干啊。所以得到结是一点都没错，你看一日三日七日真的真因为此持名念佛之法是弥陀大愿之本， 这句话说得好啊！啊，幸运持名是阿弥陀佛普度众生的根本的大愿啊，最易下手，最易成就，称易心法，号经中经啊，经是小路，进路，进路里头的进步啊，我们同学把这段经文记住，这一段注解每一天多念个几遍，有什么好处呢？科学家告诉我们，明年2012玛雅灾难预言如果是真的话，嗨，阿弥陀佛接我走了啊，你就不在乎了啊，你没有恐惧的心，没有畏惧啊，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没有牵挂啊，我早就准备好了从今而后啊，从今天起啊，不但不能做卧室啊，卧的念头都没有，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善中之善，没有比这个更善的啊！念念是阿弥陀佛，就恭喜你了，你在极乐世界已经报名注册了，你现在已经是弥陀弟子，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在座的人人人都有份啊，我们接着看呢，下面呢，末法如是，作如是说，此两句真是佛语凡雷震说法四字后，这是金刚王宝剑，各尽一切情界，全显如来本性，依佛心印印证本经。古人末法如是，作如是说，直接说来，此这二句即是印证前面所说的常念不绝则得道解。这两句话的意思非常非常之深，末法如是，我是释迦牟尼佛，法是释迦牟尼佛所说之法，所见到的法，所证得的法若是啊，无论从理上讲，从性上讲，从事上讲，从相上讲，都是真实不虚啊，作如是说，佛把事实真相给我们说出来，没有加一点，也没有减一点。啊，这是《金刚经》上所说的如语者，啊，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我们要相信啊，下面这是念老的话，这这两句真正是前面经文上赞佛说法，叫佛语凡雷震啊，能震动人心呢、啊。说法四字后啊，四字后代表无也。似无所谓而说出来，就像金刚王宝剑， 斩断一切情见。啊，情见就是见思烦恼。啊，情是思惑，见是见惑，见思烦恼啊。见思烦恼断了，六道就没有了，所以六道不是真的。我们今天看到六道存在，换一句话说，我们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看法没断，真正断掉了就没有了。这个断很难呐、啊！啊，佛教我们把想法、看法调换一下，是处是法我都不看了，我都不想了。我专想阿弥陀佛，我专想极乐世界，这就对了。啊，所以佛法的修学跟世法不一样，世间法的修学，诸位要知道，它是知识，佛法的修学是智慧，智慧跟知识是两把事情。不是一样的，知识有局限，智慧没有局限。啊，六祖慧能大师开悟是智慧，不是知识。他在离开黄梅逃难的途中，遇到无尽藏比丘尼，那《坛经》上有记载。啊，无尽藏比丘尼一生受持《大涅槃经》，不容易啊！啊，所以这个求学，在古时候释出世间法，啊，圣贤的教诲。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佛家的戒定慧三学，儒家学到了，道家学到了，啊，通通学到戒定慧。啊，儒家讲求悟性了，啊，道家讲求修炼了。啊，一定是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戒是方法，方法太多了，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修什么呢？全是修定，如果不是修定，就不是佛法。啊，定能开慧。啊，我们今天用这一念佛、持名念佛的方法修定了，啊，心里面杂念全没有了，只剩下阿弥陀佛了，这就是定啊！定久了，智慧就开了。啊，净土法门还殊胜，啊，定没有出来，心比较清净。他就能往生。如果是得定了，不是生凡身同居土了，生方便有余土，是得定。如果开智慧呢，这个开慧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往生净土是生十宝庄严土。啊，前面就是守规矩，依照这规矩心愿持名，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都是规矩。啊，依照这规矩，决定生凡圣同居土，没得定。 啊，定是一心，四一心生方便土，离一心生十报土。啊，一心就难了。啊，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的，释迦牟尼佛看得清楚，讲得明白，我们要相信。啊，全行如来本性，如来的本性就是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啊，菩萨化身修行成佛，你看四弘誓愿第一个，为什么？就为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都有十法界，换一句话说都有六道轮回。六道里头太苦了，人天两道如果有圣贤教化，那还好得多啊，还能够出现大同之治、小康之治。如果没有圣贤教诲，可怜呐，人间地狱啊！啊，这些在世界历史上都演过的。啊，我们看欧洲的历史，没有圣贤教啊，在过去宗教维持一个小的局面，没有出现过小康啊，那就不必谈大同了。中国有圣贤教诲，出现过大同，出现过小康，啊，尧舜大禹那个时代，在中国是大同之治啊。王启以后，啊，禹王的儿子启。啊，他以后在夏商周三代了，夏商周啊，将近2000年，啊，周800多年，商600年，夏了个400年，啊，得1800年。中国历史上称为小康啊，但是周朝末年这个诸侯国争霸了，社会动乱，造成春秋战国乱世500年的孔子孟子生在那个时代。那秦汉统一之后，汉武帝推行礼制，采用孔孟学说。啊，这一个治国的理念一直到晚清，啊，2000年没有改变呢。啊，也能维持一个和谐社会。民国成立100年，社会动乱，礼没有了，礼没有了， 天下就乱了。古人说的话都应验了。啊，中国古代，三皇以道治天下。道失掉之后有德。啊，武帝是以德治天下。啊，道德都接近大同。啊，三王是三代，夏商周以仁治天下，五霸在春秋战国，他们是讲义气。啊，汉以后到满清是以礼，道德仁义礼，滑坡越往下走啊，礼没有了，古人讲天下大乱了。啊，今天礼没有了，就社会动乱。啊，今天社会如何挽救？挽救社会之道，不要谈得太高。为什么做不到？只有把礼恢复。啊，慢慢提升。啊，能把礼恢复之后，看看。三五代之后，如果有圣人处，再升一级，升到一。啊，从一再提升到仁，再到德，再到道。啊，这个是回归的一条道路。啊，教育是唯一的一个手段了。啊，如果我们不重视教育，不讲究教育，那就没法子了。啊，那就是世界其他宗教里面所说的世界末日。啊，佛法里头没有讲世界末日。佛有讲末法，没讲末日。但是前面我们读过人王经讲师的佛的法印讲得好。佛哪有法印？法印在人心。你用什么样的心态，你是在哪个法印里头。这法说活了。啊，正法它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有讲经的；第二个，有真修行的；第三个，有正果的。这就是正法。如果我们今天在此地受持无量寿经，啊，我们现在有讲，有真修，将来决定得生净土，这是正法了。啊，如果有讲经的，有修行的，没有正果的，这叫相法。啊，有讲经的，没有真正修行。也没有正果的，这叫末法。如果讲经的都没有了，就叫灭法，法就灭了。这个不在别人，在自己。佛的法印当中，我住在哪个法印里头？这样说起来，正法里头有末法，有灭法。末法里头有正法，有相法，都在我们个人呐。我们今天真正依教奉行，决定得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我们住释迦牟尼佛末法时代的正法。人王经这个解释的好啊！啊，是经能不讲吗？经不讲法就灭了。 啊，在中国200年前，寺院庵堂经常都讲经啊。啊，我在日本讲经，日本有两位法师告诉我，他们国家寺庙很多啊，400年前，他们寺庙都讲经，他们丢掉了400年，我们丢掉200年。啊，日本人接受西方文化比我们早。啊，我们丢掉200年了，200年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也不短了。今天我们吃这么大的亏，啊，最近这个20年，我们从科学里面看到一些曙光啊。那就是近代的量子学家，他们发现宇宙的奥秘，宇宙的缘起，物质现象、精神现象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物质解决了，精神现象还没结论啊。他们现在所说的精神是无中生有，为什么无中生有讲不清楚了，我们听得懂啊。啊，精神现象阿赖耶业相变现出来啊，那就从能量变现出来的啊。能量从哪来的？能量是自信里的本有的啊，但是它潜伏在自信里。啊，遇到缘它能够出现显现。啊，这个能量也显现出来之后，从能量变现出精神现象。从精神现象变身出物质现象，这个跟法相唯识里面讲的完全相同。啊，华严经上也是这样说。啊，这是我们看到一些曙光。假如20-30年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学现在已经找另一个方向发展了。过去都是搞物质，现在从物质回过头来搞精神，啊，搞意念，啊，他们叫意念，研究这个东西。啊，意念，尤其是集体的意念，它产生巨大的能量。啊，这个能量能改变物质现象。啊，江本博士的实验就这么个道理。啊，这个事情要实验成功了，他们现在很努力的做，要被社会大众都接受了，地球上的灾难就有办法化解了。啊，我们集体的意念可以把地球修复好。啊，地球出了事情，能够叫它恢复正常。啊，那我们要爱惜地球，不能随便破坏自然生态。啊，知道整个地球是一个有机体。啊，不要认为树木花草啊，它不懂事，错了。树木花草能看能听，懂得人的意思。啊，江本用水做实验，水是矿物，证明矿物能听能看能懂人的意思。啊，我去访问过他2次，他也来看过我3次。 啊，我告诉他，不仅水有这个能力，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通通有这个能力。他感到很惊讶，是佛经上讲的。啊，他原来不愿意接触宗教，因为他是科学家，怕人家说他是迷信。我说你的实验，佛经上早就有了。啊，你还没搞明白。啊，你今天的实验只是看到色相。佛说色、声、香、味，还有三个你还没发现。它有音声，它有香气，它有味道。啊，任何物质现象通通有。佛家讲五蕴呢，色受想行识，色是物质现象，受想行识是精神现象，精神跟物质永远不能分开。那物质是精神变现的，所以意念能改变物质现象。啊，现在西方慢慢已经在实验的用心理治疗。不需要用药物，就是用意念，让你的得的病像癌症，让你恢复，啊，可以恢复到正常，啊，把你带着病的那个细胞，用意念把它恢复到正常，你的病也好了，问题解决了，啊，地球出了问题了。啊，也能用意念把它恢复正常，把它变好。啊，这是现在科学家称为这是新的前卫科学。啊，正在实验当中，已经收到效果。啊，现在市面上像这些报告很多啊。都能看得到啊！啊，现在我们看到好像看天方夜谭、看故事一样啊，大家半信半疑啊。我们有理由相信，再有十年、二十年，大家都相信了，解决问题不需要用这个现在的物理上的科学了，用心理。省好多事情，收到真实的效果。啊，佛经里面所说的神通妙用，原来人人都有，一点都不稀奇。啊，它的基础就是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你的心要清净。要平等，觉而不迷，这个能力就发生了。啊，清净心现前，这个能力发出来，相当于阿罗汉。平等心里面发出来的是菩萨，大彻大悟，圆满的透出来，这是佛。记住，佛不说假话，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句话重要啊！这是佛陀教育第一句话告诉我们：你学佛就要成佛啊！你不成佛，你错了。中国古人讲的“人之初，性本善”。本善是圣人，你好好的去学习，你是圣人，你本来是圣人啊，人人是圣人呐、啊，佛法人人是佛啊， 这是真正的教育，究竟圆满的教育。这种教学的目标定的多数人啊，我们接受教育为什么成身成心世界法，在佛法里成佛成菩萨，啊，你是佛你是菩萨，你在社会上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都是菩萨事业，啊，我最近有同学送了几篇日本稻盛和夫的碟片，昨天又有人送我两篇，也是他的，我还没看。这个人是人呢，啊，日本人称他为经营之圣，啊，他经商50年，从来没有失败过。啊，人家问他了，你这些理念方法从哪里学来的？他告诉别人，我是从中国3000年前2000年前老祖宗们的学来的。啊，他公司里面他提倡的4个字，敬天爱人，在中国老祖宗提倡的啊，敬天，天是什么？天理良心啊，人要凭良心做事啊。啊，公司非常兴旺啊，跟外国人经营的理念完全相反啊，外国人讲经济理念，赚钱第一个是老板。那不顾员工的，他是学了中国传统东西，孟子所讲的民为贵呀，君为轻。民是什么？员工。君是什么？老板。所以他真做到了，他的公司盈利第一个分给谁呢？分给员工，员工摆在第一。第二个呢是顾客，公司的利益在最后。他经营成功了，员工都把公司当作自己的，尽心尽力了啊，他对员工照顾无微不至，跟员工是亲兄弟亲姐妹也啊，是这样的关系，他做成功啊，不义之财决定不取啊，他们银行存款多啊，银行利益很少，利息很少，劝他去投资啊，像房地产这类生意他不要，他说那是不义之财，我没有付出劳力我就赚钱了，这个钱不好，不要，我赚的钱一定是我出来力，我的劳力我的心力啊，这个是可以得到的。他讲意见讲道德在中国做了几次讲演，现在这个碟片流通和很多，我也建议香港有一些商业界的朋友请他到这儿来讲讲他的经营之道啊，好事情啊，他非常欢喜把他的经验呢传给大家啊，他不保守，他不吝啬 啊，这是一个道道地地受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僧人，菩萨了，啊，经商、商人里面的菩萨，他从政，那政界的菩萨，他从教学，学界的菩萨，无论从事哪个行业，圣贤人的事业，菩萨事业，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这里。